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啊，咁我各位师兄，我哋上一个礼拜五咧就系讲到呢个翻译人。就是唐三藏法師圓莊嚟，啊咁啊唐就係講姓唐，就係我哋唐宋元明清姓李嘅人做皇帝嗰個唐。三藏咧就係經略論，就係講呢個翻譯法師嘅人咧，佢嗰種德學，佢就學通經略嘅三藏。咁啊圓莊咧就係個名，嗱咁呢個圓莊咧，我哋世界上咧。就有一個大話西遊，講話唐三藏取西經，又孫悟空啊，又咩豬八怪咁啊，呢啲咧真係大話西遊。嗱，咁嘅圓莊三藏法師咧，就的確有咁嘅人，佢本身就係我哋中國河南鄭州偃師人，佢哋稱佢哋偃師。咁我都曾經去過，經過停一停望過一望嘅。但係三年前咧，我去呢個鄭州咧，去呢個法源寺啊，扶風法源寺咧參觀呢個佛塔。咁啊，坐車咧曾經係經過呢個鄉村嘅，就係、是、河南偃村人。咁個族家姓陳嘅，嗱咁啊坐車如果有人姓陳嘅咧，就好光彩噶啦。啊，咁啊！如果你哋邊個姓陳，你有咁嘅祖事，應該就唔錯嘅。佢就中國翻譯經典裏邊嘅人咧，都可以講咧係出類拔萃中之一個嚟嘅。啊，咁啊，佢叫做圓莊，咁佢族家都姓陳，咁佢就好多兄弟嘅。我聽唔明咧，佢當然唔係老大老二啊，可能早早嘅係第二、第三咁樣上下嘅啫。咁佢自細死咗老豆。可以講咧，父母都走咗先噶啦，等於話佢三幾歲咧就做咗個孤兒仔噶啦。咁佢又好得兄長，咁其中有一個阿哥咧，亦都出咗家嘅，就喺當地咧出家，佢就長節法師，長咧就長短個長，節咧就敏節嗰個節，就長節法師。咁啊，圓莊法師佢長大之後咧。佢亦都跟佢嘅兄長咧，係出家，咁啊出家佢哋淨土寺，咁佢拜嘅師傅咧就叫做道基法師。咁出家之後咧，佢呢個人當然好聰明啦，能夠做到咁嘅地位，可以講咧，我哋大家嗰啲宿生啊，有好大嘅善根。有好大个福德先系可以做得到嘅。如果佢冇大个福德咧，冇咁大个时间咧，可以我真系唔可以出家噶。你唔好话做大法师咁大嘅道德啦，就算系普通真系出家嘅，你真系啲畜生喎，咁个福啊，你出唔到家噶，肯定长老噶，所以能够出家嘅咧。做幾十年出家人，由出家到做老啊，都係咁樣嘅。咁呢個出家人咧，佢在生不過佢有德冇德，有道冇道，就咁做一世出家人咧，呢個人畜生啊，都應該係好有善根、好有福德咧，先可以做得到。咁佢出家之後咧，當然就要咧，當年咧，仲有啲咁嘅規矩嘅。你走嚟出家嘅受戒咧，都要考試噶，唔係從家咁方便噶。嗱咁啊，考試咧就係皇帝嘅命令嚟啦。如果你唔考過試啊，你冇咁大嘅志向，冇咁大嘅心願啦，係唔想出家，係唔想受戒噶。嗱咁啊，圓莊法師佢想要出家要受戒嗰陣時咧。咁啊，當時呢個徐陽帝啊，咁啱咧就要有呢個考試，考試當時個考官咧，佢哋好似佢哋鄭善果，咁啊佢登記考試咧，咁就問佢咧，咁你為咩時候出家？ 咁你有啲咩事啊？阿四佛教有啲咩心愿啊？咁佢就讲咗咧两句话，咁一个系远，一个系近，佢话远光，远光就系近远，我远笑的如来，近光就为教，即系从远处睇咧。即系追上啊！从前佢就大系做师傅啊嘛，升到人嘅师傅啊嘛，所以我从远处嚟睇咧，佢可以光大释迦牟尼佛咧各种嘅教法，佢从近处即系我现在我出家之后可以做嘅咧，就系咧要弘扬释迦牟尼佛嘅教法，要度众生。咁啊，当时。你个考官啊，郑善果咧，系咪有咁大嘅志向啊？远朝嘅如来，近光就为教，咁呢种嘅志向咧系好难得，所以咧就批准佢出家。咁啊，出家之后咧，所有当时啊嗰啲佛经咧，佢都研究过，佢都睇过，但系可惜咧。因為他很有智慧，疏忽的智慧，他看到很多那些佛經呢，有些未必是完全，即是翻譯過來，即是從前，他的年代所翻從前，很多翻譯經典的人翻譯經典呢，有些未必是完全，即是有一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未曾翻譯過來的，那麼有些呢，就覺得這個意思呢都未曾咧齐整，所以佢咧就要翻越啦，就去呢个西天，即系咧印度，就去取经。咁但系当时咧都唔系话咁容易噶，咁啊出国咧，咁啊都要申请嘅。咁佢嗰阵时有冇呢个 passport 咧？当然我哋冇时间去试就唔知啦。但系总之都唔系咁容易去离境嘅。都要咧批准先就可以啦，你去出國去第二個國家，咁啊，連咗法師覺得呢個問題啦，都好嚴重，所以佢哋靜靜地咧，咁啊偷渡出境嘅，咁佢就唔係話真真正正咧，就喺呢個所謂啊，正式嘅申請出境啦，咁啊佢就偷偷地離開呢、這個。中国咧就跟住今日啦，所谓咧呢个丝绸之路咧，咁啊丝绸之路咧呢条路啊就好远噶，经过有百其中一段咧有800里系黄沙即系沙漠嘅地方，嗱800咧就唔系100沙漠，就系700、800、900嗰个800。咁啊，有800里咁长嘅黄沙路，我个个头咧冇一只脚仔喺度嘅。如果望呢个地下咧，连人都冇嘅，又冇水，乜嘢都冇，草都冇条嘅沙漠啊！咁啊，当然咧，夜晚嗰啲风一吹咧，嗰啲沙可能冚过嚟，隔山空水都有嘅。咁就呢条路咧。真的很崎岖，就很难行，他遇到很多困难，那么正在呢又没有水饮，又马上这个黄沙飞起来，那么他那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前途啊就很难行，那么突然间呢就有一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呢现在在面前，那么就每身呢都是有龙个疮，即系三疮咧，有龙有血，系本身病痛嘅。咁人见到佢咧，就同佢讲：，佢哋行呢条路咧，好崎岖嘅。正如头先所讲，上无飞鸟，就下无人迹，连水草都冇嘅。咁你点能行得埋呢800里嘅所谓呢个沙漠嗰条路咧？佢话啦。你哋咁发心去呢个印度取经，带翻嚟中国系一件好难得嘅事。 他说我是教你一部经就是心经，因为心经呢原装法师翻译以前啊都有很多法师呢就翻译过的，都是260个字，他就教你一本心经就叫他念。他说如果你有什么灾难，你有什么问题觉得呢很难以解决的，他说你就念心经，那你心经一念啊就有很多护法神呢就来得帮你，可以解决你路上的种种的艰难种种的难题。那么教了他之后呢，那圆照法师有些起行啊，真的呢有什么艰难他就念你这个心经呢就什么都解决了。那么结果呢就经过很多的时间先至咧去到呢个印度，咁去到印度咧，佢有呢个王舍城啊，咁啊有一间叫做罗兰陀寺，咁啊里边有个主持人叫做戒贤，咁佢就亲近呢个戒贤咧法师，咁啊喺印度咧就住咗10多年，当然佢学咗好多印度嘅梵文，即系印度文。亦都啦吓，睇到好多印度文嘅佛经，咁后来咧，佢经过咧10多年啦，喺印度咧学有所成，咁佢初初喺印度咧都好闻名嘅。嗱，咁啊，当年印度咧就有一种咧好流行嘅法门就系辩论，即系时时咧有大家出家人咧就揾一个地方。大家嚟辩论咧，系佛教嘅道理。嗱，咁啊，自从圆庄法师学成咗之后啊，佢有呢一个释叫做穷，个名叫做穷女，即系穷女性，就开呢个咧弘法大会。咁啊，当时印度啊系最有名嘅大律师，同佢辩论咧都冇法子赢到佢嘅。但佢为一切嘅辩论咧，佢都未系输过一次，咁所以当时印度嗰啲人咧，就系尊称佢为咧，就叫做啊，叫做大乘天，即系咧大乘嘅佛法里边咧，佢系咧系最好嘅，理论最好一个人，佢亦都系我哋中国咧唯识宗啊，个开山嘅祖师。即系唯识宗咧，可以讲喺中国能够成个流通咧，都系以佢咧所创嘅。嗱，咁佢后来就翻到嚟中国啊，翻到嚟中国咧，佢哋曾经咧系住过好多嘅地方。咁啊，最后咧就奉呢个皇帝嘅命啦，就翻译呢一部咧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实咧，认真嚟讲咧，佢就唔系净系翻译呢部心经嘅。我曾经讲过，佢又翻译600卷《大波耶经》。咁我哋呢一个心经咧，就系喺600卷《大波耶经》里边好多品嘅，其中有一品叫做学观品。佢哋喺呢个学观品里边咧，就系咧选出来。就好似法华经普门品，咁普门品咧就唔系话完全系单道流通嘅，就系法华经28品里边咧，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第15品就系妙音普诶观音菩萨普门品。啊，咁啊，如果即系谂住嚟讲咧，咁啊点解将我做呢个单本啊单道攞出嚟流通咧？咁啊，可以提我話啦嚇，咁啊居書，咁啊當年印度有個國王，佢就好似蒙阿佢信嗰啲人，佢信他佢嗰佢信咧就係孫中山嘅孫，就艇仔個信字，叫做佢，叫做佢信。咁佢咧一個國王印度啊，係一個皇帝，一個小國家嘅皇帝，佢得一種怪病。咁呢種病咧，已經要做皇帝嘅財力嘅人力，當請醫生睇就絕對不是問題啦。可是所有當時最好嘅醫生， 即係頂呱呱嘅一流嘅醫生啊，我睇過都冇發展嚟先咁好。咁啊，當時有人家咧就信殺嘅，就勸佢，佢話你呢啲咁嘅病咧，就唔係普通嗰啲身體嘅病。如果我哋普通身體嘅病咧，都唔有用醫啦，係嘛？就算今日嚟講，心臟啊，咁啊 cancer 都可有啲醫療劑啦，嗰單事啊都未必一定死嘅。個臨尾呢種咧唔係身體上嘅病啊，係一種現象病。咁啊，現象病咧就俗稱現象蟲，所以咁就今生呢種病咧就醫唔到嘅。佢你想好咧，唔知後半有冇得。佢話我就介紹你咧做發發經。咁啊，其中啊第十五品咧，佢就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嗱，咁啊，觀世音菩薩咧就係一個大慈大悲嘅。啊，佢一定咧尋聲救苦啊！你只要做普門品咧就可以嘅。咁就觀音菩薩加俾你，你個病就會好翻，因為業障病咧。就是要消业障，靠三宝的力量消你的业障，咁个业障消除，冇呢个业障牵缠你咧，你个病就好咯。咁我果然佢练咗一个礼拜，好诚心地咁样练，练几个都唔错，好似日日去练三日练，咁练咗一个礼拜，之后佢啲病咧就无缘无故啊，收啊，得药这次就好翻，都唔系就证明呢件事啊。佢就下嚟就將呢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咧就攞出嚟，人呢個單行本單獨咧流通啊，所以咧嚇裏邊咧有好多好多嘅感情，無論係水難啊、火難啊、天災啊、人禍啊、係刀兵啊、打仗啊，喺普門品裏邊咧都講得好清楚啊，即係話。我哋有咩災難咧？連觀音菩薩或者做保護品咧，都可以觀世音菩薩加俾咧，令你咧係消災解難。咁呢個題外嘅話，咁佢由經文第一句咧就觀自在菩薩做嗰陣時啦，再介紹觀世音菩薩嗰種嘅好處。咁啊，鼓勵大家都包括我自己在內啊。咁啊，多年嘅觀音菩薩咧，就肯定啦，處處都係吉祥，處處都係如意嘅。嗱，咁啊，圓莊法師咧，咁啊，佢翻嚟中國之後啊，佢就譯呢個六百卷大波耶經，其中裏邊有呢個心經啦。咁啊，將印度嗰啲梵文嘅經本咧，就帶翻嚟中國。但佢翻譯咧，佢哋有一種咧好特殊嘅智慧。在翻譯經典嘅時候啊，其中有一句或者有一段嘅經文，一下子咧即係覺得咧裏邊嘅意思咧未曾實足。佢即使係經過一年兩年嘅時間去搜集資料或者研究嗰種嘅理論。佢啲在所不計，咁啊一定要將每一部經典咧完全咧實足所講咧係同神嘅一樣，咁呢一點嘅精神啦嚇就係啦，亦都鼓勵我哋咧後來嘅學者啊，即係學習嘅人咧，應該咧都要咧跟住學習啦。咁到最後咧，人總要走嘅。咁佢臨走之前咧，佢就頭痛。嗱，咁啊頭痛咧，亦都係縮身嘅病痛嚟嘅喎，係縮身嘅現象啊。啊，好似人咧有九種路，講到即係入佛成咗佛之後啊，都有九樣事對佢腦害嘅。咁啊，其中有一種咧就係頭痛，成咗佛都會有頭痛嘛。咁點解咧佢就縮身咧？曾經打過一條魚，喺個頭的地方打過幾下個魚頭，咁啊而呢啲咁樣嘅因啊，所以佢成咗佛，佢呢個頭都會痛啊。嗱，咁你啲咁嘅因果咧，暗示我哋每一個學佛嘅人，你要信因果，就算你幾精明， 就算你做咗一件坏事啊，无论人情法律都爱你我嘅，咁你沟通明嘅话，咁啊够叻仔啦，系嘛？你做出一件大坏事，但系佢相信爱你，咁啊人情我哋缺乏得到你，啊法律都爱你我，叫你哋应该冇事啦，唔系咁简单噶。就算人情法律爱你我啊，呢、這个因果咧，你逃唔脱噶，你走唔甩噶。如是因就如是果，嗱咁啊，圆庄法师咧，佢临走之前啊，曾经是觉得好头痛，都系佢熟悉嘅现象。不过咧，佢呢个大德高僧咧，当然系普通人咧所能够比嘅，佢忍受得。他亦都知道自己咧要离开呢个世界啦，所以就发愿，佢一生人就翻译经典。佢话假如啊，在我去世之后咧，当然我哋就火葬系火化嘅。佢话我火葬之后，全身咧都好似冇晒，变咗灰啦。佢话如果我所翻译嘅经典啊，完全就冇错。是一句一个字都好啦，都符合佛所讲印度梵文嘅经典嘅意思咧，系一样，一啲都冇错。就如我火化之后咧，全身都发达，但我嗰条脷咧，就应该就唔好话保存呢一条脷，咁啊证明我一生人咧。所发现的经典一句一句读出来，一句一句呢这么发现了，是符合佛的意思，是没错。那真的没跟他们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真真正正的火化之后啊，全身都没了，但那条脷呢是存在和放光添的。諗在我哋中國翻譯經典嘅大德裏邊咧，除咗圓莊法師啊，佢對上仲有一位叫鳩摩羅什法師，佢亦都係一樣啊。好多經典咧都係佢翻譯噶。我哋隨便好似《地藏經》啊，當然我數唔出係邊一部，但係咧好多佛經咧都係佢翻譯嘅。佢亦都係臨命終時將話要走咧，佢都發咁嘅願。个假如我一生人所发现嘅经典系冇翻错嘅话咧，如果佢世火化之后咧，全身都冇啦，都变咗灰啦，嗰条脷咧就应该保留，就唔好烧啦。即系证明我一生人所发现嘅经典啊，每一句一句经过口念出嚟咧，都完全符合佛意。符合佛法，唔会错嘅。谂佢亦都系咧，火化之后咧，呢一条脷咧，亦都冇烧坏，完全咧保留仲放光添。咁所以呢啲因果咧系好重要啊。咁啊，证明咧你做咗乜嘢嘅事，咁样啦吓，就将一个果报咧，咁啊亦都系一样噶。绝对因果唔可以错噶。冇咁嘅因咧，系冇咁嘅果。嗱，咁啊译咧就翻译啦，就将印度嘅法啦，咁啊翻译过嚟中国文字，咁就佢哋译啦。嗱，我哋五重如意之中咧，第一就声明，就解释咧呢一部经嘅经题呢个名，亦都包括咧呢个翻译人呢个名。咁啊，即系话咧，五重如意中第一重声明就已经咧系讲完啦。无论嘅经嘅题目、翻译人嘅题目，两个题目咧都讲完，即系五重如意中第一重声明咧就已经咧系讲完。嗱，咁啊，第二就显体啊，体咧就系一经嘅理体。嗱，咁啊，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的，小乘经呢就以三凡人为体，所以一定都有他这个体的。三凡人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涅槃寂静的三凡人，这个就是小乘经的经体。 咁啊，大乘经咧就以呢个实相嚟睇嘅。当然，每一部经佢所讲嘅咧系有啲呢个名字难读，佢意思就好似梵经就是一真法界嚟睇，好似楞严经咧以如来藏性咧系嚟睇。咁亦都有啲经好似波野部咧，就三种波野中咧，就以呢个实相波野咧嚟睇，睇就睇清啦。我哋有呢个睇，先至立呢个命，命就从呢个睇嘅起嘅。嗱，我曾经一个譬喻，我哋做呢张台系以木嘅，就系叫木台啦，都系用木嚟做噶，咁啊以。呢、这个木啊，佢睇佢个木台噶咯，要我哋用铜铁烧成嘅，咁啊叫做铁个台咧，以铁嚟睇咧，咁我哋佛经咧都系一样。咁我哋加呢一部心经啊，咁啊以乜嘢嚟睇咧？就三种波野中咧，就以呢个实相波野嚟睇。嗱，呢个实相波野咧，系所有一切大乘经典咧。都是以这个实相波野来看的了，那么即使这个名字不同，但这个意思呢都是一样的。有些佛经什么法性啊、佛性啊、常住真心啊、性净明体啊，这些通通都是这个实相波野的意名，名字不同，这个体呢是一样的。所以古德说呢，波野是一法，入佛说种种名，随诸众生故，就为之立二名啊！就系话波野呢一法咧，实相波野呢一法啊，唔系单系咧实相波野呢个名嘅，有好多名嘅，好似法性啊、佛性啊、如来藏性啊、一真法界啊，其实呢个体都系一样。有好多个名堂，但都是波野，都是实相波野。由于为着呢个众生佢个根性唔同，所以佛咧就说出有种种个名词嘅唔同。有啲经典佢就法性，有啲佢就佛性，有啲佢就常住真心。其实呢个名系唔同，其实呢个理体咧都系一样嘅。咁呢种理体咧，就佛经里面讲啊，就系为人人本具，就系、是、个个的现成。所以世界上最平等就系呢个佛性。如果冇呢个佛性咧，你哋你点样修啊？呢个系唔可以成佛。我哋家每一个人啊，只要有修行，人人都可以成佛。是绝对平等的，并无有大小之分，亦无有得亲疏之别。总之是个人就包括畜生，他不过呢是眼前的业力所显示，他当作畜生。但是有朝一日他这个善根显化，他如果做回一个人去修行啊，咁啊，亦都可以咧成佛嘅。所以好似我上一次讲过，我哋见到嗰啲畜生咧，要同佢皈依，或者同佢念几句佛号、阿弥陀佛，或者就观音菩萨。咁虽然佢未必听得懂啊，但系呢个系音声啊，只要佢听到你念呢几句佛号咧，佢就中咗一种善根。佢呢個善根裏邊咧，種咗呢個善根啦，咁佢呢個畜生呢種業障受完啦，唔係佢以後仲要受幾多生幾多世，佢畜生總有日完噶嘛，咁佢受完呢個畜生身咧，就係、是、多生多世以前曾經有一個人同佢受過皈依，或者念過幾句佛號，佢聽我啦。就以前呢个善根功德咧，佢就起现行，从此咧就发心啦，系可以咧出家，可以修道嘅。咁啊，所以我哋听经都系一样啊。嗱，当有啲人佢有时间， 你又有咁嘅時間，即係每一堂佢哋嚟聽啦。嗱咁啊，舊時咧就唔係同家咁嘅喎。嗱，舊時講經咧就日日講嘅。咁啊，總之開始第一日一路咧，原來啲部經好似嚟完經要講六個月，即係講半年，發發經亦差唔多。嗱咁啊，金剛經咧應該咧，你簡單講兩個禮拜都講完啦。咁啊，心經啦，如果要講一個鐘頭就講完。就看你怎樣講而已，那他呢無論幾長的經典都是由第一天無論講到幾耐都好，每天都會講講完為止。但是今天這個環境的轉變，日後大家要穩定個啲人做工要謀生，不要說你叫人聽經，如果你說一次過分了一筆錢，隨便一筆錢可以夠養我世的，如果不是只是兩餐茶而已，那他為你拿你的餐茶的茶錢，他沒有了份工，那就怎樣生存呢？所以就沒有辦法做到的。就一次就講經的家香港都是一個禮拜講一次，就算你日頭講都是講一次。那我覺得哪一人呢，就看過那個請那個道場，他的環境，他認為日頭講得的有限年，那就是日頭講，他認為日頭的那些信徒我不得閒的，那就是夜晚講一個禮拜講到乜地，好像我們家的那些服務禮拜明明一個禮拜日的人，那就講多呢都未必有人得閒聽的，這些今天的環境。咁啊，舊時咧就唔係咁嘅，舊時人人講，由頭講到尾，講完咧就為止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如果某一個人佢平時都好忙，但今日咧或者佢放假嚟飛喎，咁佢啊咁啱有兩講經喎，我就聽一日，即係聽一堂。從今以後啊，佢就再冇機會。无论他人很忙也好，或者工作的牵扯也好，无论什么理由，令到他从今以后呢就没机会听第二次的。但是不是没用的，即使这一座他听过一次一堂，他以后没机会都好呢，多生多世之后啊，他这个业障的身体受愈，咁佢呢一堂個聽經各種嘅功德咧起現啊，佢哋有機會咧再證住呢個善知識，佢發心修行，亦都可以成佛證到呢個理體嘅。所以古德講話一念之間就永為道種啊！只要經過呢個耳仔一次，即係只聽過一次啫。永遠咧做呢個成佛嘅種子，所以呢個理體啊，喺人人本具，就個個而且人人都有份。嗱，咁啊，今日有冤迷啊，咁啊，大家啦嚇係眾生，就算我哋人都個共同啊，有啲係成世孭住個藥煲，有啲係啲鬼咁精神。有些人鬼咁富有，有些人食唔到餐 ，where the lunch 都唔知喺边度啊，系嘛？咁就变咗咧，就好多唔同啦。即系个人个人个福利个业力唔同，所以感到就唔同。如果落做畜生都系好惨噶。嗱咁啊，畜生咧，佢有好多好有福噶。当然嗰啲就俾人嗰啲抛弃遗弃，咁啊掟喺个马路边。就算唔車死佢啊，咁啊用乜嘢有幾個鐘頭食嘢嘅就唔知點食啊，咪只有拆垃圾桶咯，搞到全身咧隻生瘡，又冇得食過度噶，皮包骨呢啲嘢大啦，就畜生之中咧係一種嘅苦惱中嘅苦惱啊。咁但有啲畜生咧好尊貴噶，人又抱佢，你又錫佢咧，食嘅嘢係好嘅。啊！嗰個瞓覺咧，有啲畜生嘅枕頭㗎，嚇一個枕頭啦，我都見過啊，唔係平㗎，都要成百幾二百蚊嘅一個枕頭，就係呢個枕住嚟瞓㗎。 咁有嘅睇醫生咧，咁亦都嘅行政一千幾百蚊嘅，亦都好多呢啲咁嘅畜生啊，好多嗰啲受資攞嘅錢啊，都要。要搏下開眼噶，唔係你去睇咧，嗰醫生就幫就幫你睇噶。如果你唔預先能夠下開眼啦，都未必就幫你睇噶，咁忙噶。嗱呢啲咁嘅畜生咧，就有福啦。咁雖然咧，在呢個現象上，即係呢個現實環境裏邊，有貧富貴賤，有受妖紅通，種種唔同。但呢個本體咧就冇分別嘅，你只要咧有咁嘅時間，有咁個福德因緣啊，你總有朝一日遇到呢個善知識嘅開始，咁啊教導你修行，你亦都咧係可以咧斷煩惱，可以咧了生死。是可以成佛道啊，咁即系话，既然呢个佛性系平等，咁啊点解十方诸佛受人家嘅尊重，咁啊我哋嘅六道轮回生死流转咧，就系我哋业障重啊，我哋未有呢个修持之功啊，未能断烦恼，未能了生死，系一个普通人。所以就冇人家都尊重你啦，冇人家恭敬你、顶礼你、叩头啦。嗱，咁啊，诸佛大菩萨佢就修德有功，咁修行咧有一种功德嘅功夫，了咗呢个生死啊，所以佢咪得到解脱咯。嗱，至于话了生死呢个问题，我都系最近嘅体经咧睇到嘅。这种的差不多差不多的知识古德讲啊，个就了生死，生和死跟两个字啊，我哋唔好注重呢个死，我哋要注重呢个生。点解呢？因为死啊是从呢个生而来，我哋冇生啊，又何为死啊？我哋有生先有死噶嘛，所以我哋唔好得注重呢个死，要注重呢个生啊。咁啊，点样生呢？就我哋现实嘅环境，有咁嘅机会学佛，有咁嘅机会信佛咧，我哋要珍惜我哋呢几十年嗰种有限度嘅光阴啊，系多做啲佛法嘅修持。从呢个佛法的启示，我哋了解呢个佛法，诶，点样去修，点样去行，先就可以咧，由了解修行啊，而正到呢个了生脱死各种嘅境界。咁所以我哋珍惜呢个有限光阴几十年去修咧，咁啊，希望生到西方，或者生到东方净琉璃世界，乃至十方诸佛世界都好啦。咁我就生到十方诸佛世界咧，当然就唔会咧再嚟受生死，唔会再嚟受生，当然都冇死啦。所以咧呢个生死两个字咧就佛经里边啦，有啲咁样嘅意思，即系话咧我哋死固然系要注重，最紧要呢个生，我睇下点样修啊，将呢个生咧能够往生十方诸佛国土。都是好的，生到诸佛国土啊，即是话咧，永远都唔会流浪于呢个受生啊。咁啊，既无受生，又何来嘅死咧？我哋今日所以有死，死时病得咁辛苦，当然就由呢个生而嚟啊嘛。如果我哋有咁嘅时间，有咁个福报。有机会的皈依三宝，有机会听闻佛法啦，咁啊自己每人啊，好好地咧，对于你所信仰嘅都系好嘅，尊重佛教，你诵经系好嘅，你拜佛系好嘅，你持咒系好嘅，你密宗系好嘅，净土宗系好嘅，乃至到总之啊，边一部经。 凡是真真正正就教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都是好的，那你依止他修行，希望尽此一步生生到极乐世界或者十方诸佛的净土，那你从此呢就永远的现在过这神的疑难，那么永远不想回转头的。所以我就为移民呢不要去外国啊，或者他说那些环境不好的一样我会回转头的。我听说好多移民去加拿大呢，好多人啊都回来了，因为找不到工作，那么就在外面上你生活要钱的嘛，那么就只有回来香港落地归根了。那么因此我们移民呢要移民到十方诸佛国土，一退就离开，不会再回来入这个父母的胞胎，从此离生没了生呢，当然也都没这个死的痛苦了，那么真正呢是得到解脱。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去修这样去做呢，就可以见到这个实相波野的理体，一个人修是一个人得正啊，千千万万人修，全人类的人去修，就是全人类的人都可以得正啊。所以我曾经讲过一个譬如，好像我们读书读到博士位啦，这个博士位不是专利权的，冇一个专利叫我得你唔得噶，冇呢种咁嘅法律噶。所以你肯读书，有大学再读就系硕士，咁啊再读就系博士啦。你知你嗰啲论文啊写得咧啊非常嘅好，而经过呢个教授咧一致咧同意认为你 OK， 咁你就系博士噶啦。人人都有份啊，冇专利权噶。嗱，我哋修行成分咧都系一样，你唔修就肯定系唔得，你修咧系人人都有份啊！所以我曾经咧听我啲老人讲个土地公公两公婆啲对话咧，佢有一段话，佢话公修就公得，婆修就婆得啊！你修你得就我修我得。冇关系嘅，如果唔收咧，咁就肯定系唔得啦。嗱，咁啊土地公公两公婆啊，咁啊够亲嘅话，都系公收公得，系婆收婆得啊，唔可以话老公收咧，个老婆都掂啦。啊，老婆收老公都掂啦，冇咁嘅理论啦，系每一个人收，系每一个人得啊。如果你唔收咧，系唔得啊，反过嚟。我哋做罪业，堕落呢个生死轮转咧，亦都系一样啊！边个做罪业就边个受啊，唔可以代替嘅。嗱，大家读个《地藏经》，应该你知道中呢、这个中卷一开头，其实都有上中啊三卷噶嘛。如果我冇记错，都系中卷。中间一开头冇几段嘅啫，你有几句话个父子之亲就其路个别，个纵然相逢都无肯代受啊！如果老豆堕落，咁我个仔话老豆嘅，我爹哋喎，我替佢受得唔得？如果个仔堕落，老豆话你系我生出嚟噶，我替你个受唔得，冇咁样个快乐啊！冇咁嘅规矩啊！边个做罪就边个受，我哋修行都系一样嘅，边个修就边一个人得。所谓你修就你得啦，我修就我得啦。如果唔修咧，两个都唔得。嗱，咁呢段故事就系暗示咧，我哋咧注重呢个生。不要用这个死，有生才有死，我们就好好地明白佛所讲或者古德所讲这些这样的道理，就趁着我们这几十年有生之年庆幸人生难得，我已经得到了佛法难难 我已經明到嘅。如果此生係有今生道啊，就今向何生道此生咧？所以我咁樣講，就希望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唔係話我例外，我都唔可以免噶啦。真係冇人啦、啊、我曾經講過，冇人咧，唔論你點樣嘅忙，你都要啦嚇，念翻多少經，或者念佛，或者拜佛，我各式其色啦。你嘅興趣，你嘅緣係在拜佛嘅，你哋日日都拜佛，大多拜少咧唔係問題，千萬唔好咧拖拖拉拉、借頭借腦咧就唔做啦，咁就唔好啦。啊，如果你嘅緣係在做金剛經嘅噃，你哋日日都做。咁樣啦、啊、你因為做得多，練得多，一心人日咁做啦，你嘅善根就多咗，你啲善根多咗就上錯，那要將來臨命終時要走啦，即使係意障現前，你就可以同你一心人啦、啊，重經拜佛嗰種嘅功德咧。是将你嗰啲业障、嗰啲冤家债主消除，而令到你啦吓安安稳稳、无痛无苦啊，去离开呢个人世间，系往生呢个极乐啊！所以我哋佛经里边咧，就最紧要咧，就唔好情情爱爱啊，唔好咁多嘅痴情啊，唔好咁多嘅放下。唔好咁多睇唔開啊！就是一妻兒子女啊，呢啲係今世嘅緣啫。如果你臨命終時過分憂心掛住呢啲咁嘅問題咧，你呢條脷咧拖住你走唔甩噶。所以從前有位大德咧，佢個名咧人稱佢哋獅子風禪師。咁佢本身真正係咩名啊？都唔記得。因為佢咧講經説法修行咧都好有成就，佢個威德咧好似個獅子一樣咁威猛，所以人尊稱佢獅子高禪師。咁佢有幾句話就唔係一首偈嚟嘅，係一首意思。佢話：縱使妻兒相惜，就無法留骨。假如骨肉滿床，都有誰替你呢？生者就空前悲啼痛切，死者未必神色奔馳，前途就不見光明，舉眼都全是黑暗啊！歌奈何橋，見者都無不悲嘆，入鬼門關。見者就盡皆悲慘啊！嗱，佢就唔係四句偈，佢係成段説話嘅。嗱，呢段説話咧，我哋已經讀咗個半背出嚟俾你聽噶啦。嗱，咁咧，如果你唔明白咧，我可以插俾你解啦。佢話：縱使妻兒相惜，都無法留骨啊！呢個骨就講你啦，君子個骨啊，係尊稱，或者你嘅先生啦。或者你个老爷啦，或者你个外父啦，至亲噶啦，都冇法子挽留你啊！所有你嘅妻儿子女对住话嗌啊，话老公啊，你唔好走啊！你走咗我就做寡妇噶啦。我嗰啲仔女话：爹哋啊，你唔好走啦！你走咗我就做孤儿仔噶啦。咁啊，即使妻儿啊对住你远远相惜。但系都无计留君啊，冇一种好嘅计划留得你住，仲要话阎王判你三更死咧，就绝不留人到五更啊，留你唔住，一定要走啊！佢话假设骨肉满床，系有谁替住咧？你喺个病床瞓喺度都唔喐得啦，啲门眼都打唔开啦，你个骨肉。即系你嘅至亲，揿揿圈围住嗰张病床睇住你，边个可以替你啊？冇人可以话，如果即系爹哋又我替你死咧，冇可能啊！他家 老公话我替你死啦，系冇可能啊！我有谁可以替你咧？个生者就空如飞提到天啦！你无论点样再生嘅人，你点样喊，点样哭，那就喊到哭到叫天叫地啦，都系呐喊一场。空字非系空字，空就即系咧，你喊都冇用，你留佢唔住，你就替佢唔到，佢就白哭一场。空字非系空字系心讲啊，个死只男神圣奔驰啊，嗰个死嘅人咧死咗之后咧，就随呢个意识流转啊。咁我哋从呢个白色里面嚟打嚟意识咧。走嗰阵时系走到最后，而我嘅一生人做咗大嘅时间，做经快嘅修行，咁就就算生西方啊，都生到天上享福，马上就上升噶啦。嗱，咁样如果啊，佢一生人大恶，收入除咗善事啊，啊乜嘢坏事都做咗，咁呢个人大恶啦。咁啊，肯定好多个青陀咁，一放手咧就跌落去噶啦。你我先拎得翻转头，一断气就堕落噶啦。嗱，如果有一种咧，你话佢好嘛，佢有啲坏嘅；你话佢坏咧，佢有啲好嘅。咁啊，50-50啦，百分比啦，一半一半，一半好，一半坏，咁你点样批判佢？佢只系50系好。50是恶，你说这个上天他又不够51得50就得一半而已，你说呢叫他堕落他又不是大恶，他只是一半而已，所以呢不能够判他上你说落，就是他就觉得他是中阴身，即是说这个中间呢未曾投胎以前向这个中间呢做个游魂，那这段时间如果我的家属同佢做佛事，包括好似做地藏经啊，或者啦放三世念啊，或者放大门三同嘅超度啊，咁就可以咧，像佢呢个亲人呢个生者咧，帮佢做呢个功德，咁啊即系咧超过50咯，或者51啦，咁啊就49啫，佢哋多咗就10%啦，系嘛，就可以上升啦。咁变咗啦，呢个生嘅，咁啊对呢个死嘅人，留佢唔住，佢一定死，你就点样喊啊？都系白哭一场，个空是悲啼痛切啦。死嘅人咧就未免神色昏迟啊，咁啊佢呢个神色咧离开咗佢呢个身体之后，佢既然冇咁嘅潜力令佢上升天堂佛国啊！咁亦多咧堕落，未必咧系有咁大嘅罪，咁所以咧就有呢个中阴身里边咧，佢所见都系黑暗嘅环境。咁呢个前途咧系点咧？嗱，咁一般人讲咧就要啊经过49日，如果都冇人超度佢啦，咁啊都要去受生噶啦。就祝願大家都講過嗰個奈何橋，嗱咁呢個奈何橋過咧，唔係話經過就一定去到呢個好嘅地方嘅喎，因為佢個時間唔夠啊，過咗呢個奈何橋，有啲可能做翻個人，有啲可能墮落地獄惡鬼畜生，咁佢就奈何即係落地河，咁啊佢就奈何橋咯。咁啊，既然冇決定過到去個人生事。可能都有惡道、沙惡道，你話係咪見到個人啊？睇到呢啲咁嘅環境啊，個心都好難過啦。嗱，咁如果罪過嘅重，佢唔能夠生到呢個天上或者佛國享福，咁啊肯定咧墮入鬼門關，即係墮地獄啊！堕地獄都系受苦嘅，所以话到呢个程度咧，到到呢个鬼门关嘅，见者都尽皆悲惨啊，都好凄凉，好凄惨，好难过，好悲痛啊！ 嗱咁啊，施志峰先生讲呢一段话，唔得我念俾大家听，亦都得简单地介绍呢段说话嘅意思。咁我哋咧亦都系一句话：你哋有咁样嘅福德，有咁样嘅恩缘，嚟参加呢个密宗嘅道场，你可以修行啦。咁啊，密宗教你哋点样修，教你哋点样行。你哋咪依照密宗个上师啊，咁啊个教导嘅指示，咁啊每人咧去照样去修，修得几多都唔系问题。你有时间咪多修啲咯，咁啊时间唔够咪少修啲，唔系问题。最紧要就唔好借头借路。啊，今日又话三月一要补翻一个喎。啊，咁啊，听日又话咧，某某人请你个 party 喎，咁如是啦吓，左推你右躺啊，一个礼拜七日冇两人咧，真真正正啊，自己做啲功夫，咁啊真系咧就白费光阴，到处就要受伤，有生就一定有死，如是生又死，死又生，生死轮回就无有停止啦。咁呢啲就系咧，我哋呢个实相呢个本体咧，永远啊都冇法子可以得到嘅实现，冇法子见到你自己呢个自性嘅本体。咁啊，法咧就因为多生多世啊，你要修行，将所有生死业障烦恼全部都断尽，所以能够成佛，受到亿亿万万人嘅敬仰。尊重恭敬礼拜，就是咧佢修德有功所换嘅一种最好的成果啊！咁我哋既然明白呢个道理，我就要向佛看齐。仲系一句话，冇人你廿四个钟头都咁忙噶噃，睇我咧最多就我做事啊，做好长时间嘅，最多就你做功修啊。时间短呢个啫，无论多少唔系问题，每一个人嘅环境唔同，你一定要做，你一定要收，不管你能够做多，甚至一分钟都唔系问题，因为我个环境啊得一分钟嘅啫，多一分都冇噶啦，你咪做你啲分钟咯，你一分钟日子有功，日日咁样做，一生人咁咪积积埋咪积留佢咧。就唔少噶啦，就好似个水喉坏咗，扭唔实，系一滴滴嘅啫。你唔好睇下呢一滴啦，你将个原本剂量度乘住去，你天朝起身咧，就一盆水可以够罗口洗面啦。系一滴一滴嘅啫，你唔好睇少呢一滴啦。你话个盆装住咧，天朝就够你洗面罗口噶啦。就譬如啊，我哋有时间多收啲。固然是好事，是好大福报。咁啊，即使咧我冇咁多时间，一分钟都冇问题，但一定咧要日日做，唔好啦，一味都原谅自己。啊，今日又唔得啦，听日又好忙啦，咁啊原谅自己唔做，就变咗咧，我一滴都冇啊。咁啊，将来堕落咧，就系人都帮你唔到啦。所以我成日讲经咧，都系鼓励大家咧，好好地咧，每日做啲念法系好嘅，啊八法系多思嘅。你诵经任何一部佛经，总之唔系我读嘅经典，系佛嘅经典，不论长短都系好嘅。咁一生人系咁样做啊？咁啊，呢个理体咧就有机会咧显现啦，所以第二层理体咧，嗱第三就系明宗，宗咧就系修行嘅宗要啊。咁呢个理体，既然系人人本具，系个个现成，咁啊点解佛正知？受到千千万万人敬仰、尊重、恭敬、供养，而我啊，亦都有呢个理体，我唔受人家尊重啊，反而堕于呢个三恶道，受苦无量咧， 就是冇呢个修行嘅重要，即系冇呢个修行咧各种嘅方式。咁我哋呢一部经啊、心经啊，以乜嘢修行重要咧？就系、是、以三波嘢中第咗佢嘅观照波嘢。我哋一定咧有呢个观照嘅功夫。嗱，我哋第一个观自在菩萨，即系观世音菩萨，佢有一个观字。嗱，咁第三个系照见五蕴皆空，呢个照同埋呢个见啊，都系一种嘅修观。我哋因为业障重，我哋烦恼心啊，生死轮回不息。如果你想断除呢个烦恼，免堕呢个生死嘅恶报，你就唔好做唔得罪业。我哋点解可以点样可以明白唔好做罪业咧？你就喺呢个佛法里边咧，多用啲功夫，心信因果，少做啲罪业，唔好咧做咁多嘅罪过。咁你每日啦，如我头先所讲，你即使一分钟嘅啫，都唔系问题。多有多做，就少有少做，就好过完全做啊。而我呢个譬如，你唔好睇一滴水啊，你今晚瞓觉拿个盆装，直到听朝咧，就一盆水能够你洗面抹口啊。呢啲咪功夫啦，嗱咁如果你唔等个盆装住咧，呢一晚一滴就嘥咗啦，就浪费咗啦。咁你装住咧，听朝咧就悭翻咧几个钱嘅水费，唔好话多一盆水都几个钱嘅交水费，就几个钱嚟悭翻啦。都系对你有好处啊！我哋修行都系呢样啊，你有时间多。你多收啲系固然系最好噶，就算我哋冇时间，一分钟唔会话你少，因为你个环境系咁样，你唔可以有多嘅时间，系一分钟佛都唔会怪你，都冇事事，但你都要做，就千万唔好借头借路咧，咁就空过呢个火人。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那么本经呢就是以三波野中第二个观照波野，那么怎样观照呢？有第二句呢，就是观自在菩萨就行三波野波罗蜜多时，就行三波野才可以照见这个五蕴皆空，才可以度一切苦厄。嗱，咁呢種道理咧，咁啊，大家覺得可能下一次啊，或者再下一次咧，應該就會講到，咁到時咧，再同大家啦詳細咁啊介紹。所以呢個觀照功夫咧係好重要，最緊要咧要觀想，最緊要自己時時咧要修持呢個觀照嘅功夫咧係好重要啊！好似我上一次都講過。我哋做经固然系重要啊，我哋要趣闻作观啊，我哋回到入去经文，佢讲啲乜嘢，我哋要作观啊。如果你唔作观咧，虽然做经收到福，但系收唔到嗰啲有智慧啊，能够断烦恼，全靠呢个智慧。智慧之所得，完全我哋修观啊，要有观照嘅功夫，将我哋烦恼咧伏脱，我哋呢个自性嘅智慧咧，先至可以显露出嚟。咁所以呢个修持咧系好重要啊，就系观照嘅力量。如果你冇呢个观照嘅力量咧，真系唔容易点生死啊！由古到今，虽然念佛，只系念阿弥陀佛，我哋都要固守西方嘅依部正部两种嘅部咧，系庄严啊！呢个世界有七宝王船， 令琴念唱都皆以佛法的音声阿弥陀佛劝念多度众生，我哋故障啊！嗱，咁啊，从此我哋时钟咧，就有位大德，佢叫做赵州咧，创临时之。嗱，赵州咧系一个地方名嚟嘅，佢就喺嗰个地方咧，用功要度人，佢个名咧叫创临啊，创仔创生咗就嗰个创。諗呢就是我們諗嘢嘅諗，就係字字邊一個念佛一個念字，咁啊字加念呢，呢個就係諗，就係我哋呢諗嘢嗰個諗，嗰個從諗時知。咁我在當時呢係一位呢好有名嘅禅宗大德，咁啊當然呢就好多嗰啲晚一輩去親近佢。咁啊有一次呢就有一個即係初學初發心嘅人咧，喺仰慕佢個大德，就去親近佢，親近佢梗係請佢開示啦。啊，咁啊就即係大德嘅祖師啊，我啊苦惱啊，我啊初發心嘅啫，乜嘢我都唔識噶。咁我咁參禅係點樣參嘅咧？啊，你係禅宗嘅大德啊，咁啊可否咁啊指示多少？咁我好噶，做一个座右铭啊，依教修行啦。咁啊，赵执你嗰个点样开始嘅咧？佢得，佢跟住我嚟。你嗰去边度？唔系打佢个开始嘅。咁啊，佢跟住我嚟咧。咁呢个差唔多跟住佢后边走啦。咁赵州和尚咧，就行到洗手间门口，停喺度嘅话转头。就同呢個請示嘅人講過啦，你要知道啊，佢裏面乜嘢事，總有多少味道嘅。就算今日城市咁清潔咧，都有味道啦。何況啊，咁啊舊市嗰啲叢林，呢啲地方都唔係，老遠都有味道啦。就算唔使人家俾嘅大路，你就跟住嗰啲味道，你都揾到嗰個地方。就同佢講，佢話同差啊。就喺啊，就我睇出嚟啱，同參就大家同一輩嘅，係同參王，即係共修。佢同參我哋睇下，佢話你問我點樣參，點樣修啊嘛？我個話俾你聽，佢裏邊係乜嘢地方，你應該明白。佢話呢啲咁樣嘅事啊，都要自己去做啊，更何況？了生死，断烦恼，明心见性啊！点可以用个口去讲啊？你就好啲自己啦，下一番功夫啦。嗱，咁呢啲故事咧，好简单嘅啫。即系话嗱，呢啲咁嘅事，除非佢就真系病到唔喐得，或者系精神人。當然你自己唔可以做啦，雖然人幫忙啦，我哋一般正常嘅人，無論係老中青嘅年紀啊，你有需要你咪自己去咯，冇人可以幫你噶，都係你自己搞掂啊嘛。咁呢啲咁嘅事，佢就話都要自己去搞掂，咁啊自己去做啊，何況了生死？成佛道明心见性啊，咁大嘅事，我又点可以啊？做呢个只是咧，你就好啲自己用功，你好啲自己参。意思即系话咧，我哋要自己修持，要靠自己啊。所以我成日都讲，唔好浪费光阴啊！每日我哋都要揾食。都要忙心，但系冇由24个钟头去做工噶嘛？咁你放工翻来咧，你上夜班，你日头瞓觉，你咪起身做下经，翻嚟上班咯。如果你系上日班，咁啊5、6点钟就放工嘅话，咁你食完啊松完凉，未曾瞓觉之前，你咪自己好地嚟做一啲功夫咯，多。更好，即使一分钟都好过冇啊！你如是日日系咁样做， 即小成多，你善根深厚，咁啊临命终时咧，你就唔会咁孤单，就唔会得咁孤独，又有好多嗰啲护法之神来到扶持你，你就唔会再落啦。所以第三名中咧就讲呢个观照波嘢，就是、我哋每一个人咧嗰种修持。要作伴，我哋每念一部经，一句一句啊，自己啦吓，好似只金土啊，慢慢答啊答啊答啊，呢句话讲啲乜嘢咧？你又好似答啊答啊咧，能够慢慢明白个中嘅道理，了解啦，咁咪依知佢成，咁咪总有一个好消息咧，系回答你自己啊！咁啊，第四咧就变用，用就作用啦。我哋世界上嘅人，每做一件事，都有佢呢个后果嘅。嗱，我哋香港人咧，我都听过好多系要揾人家做事，得有咩着数先？咁呢个先大家都听过噶啦。就算有人家求你做事咧，可能你都问过人有咩着数，即有咩好处啊？等于话冇好处咧，就冇人做嘅。一定系有好处，先至有人做嘅。好处仲要多啊！如果唔够嘅，好似近来一个话题咁啊，固定呢个工资几多点，几多钱一个钟呢个热门话题，都希望咧最好33蚊啦，系嘛？当然少过33蚊咧就唔够啦。生活一下唔得十足啊，咁啊真系要多啲啦。就系、是、话我哋做嗰个回报啊，就希望多啲一班人钱，生活过得好啲啦。我哋收入人都系一样，我哋咁辛苦收，每人你快乐好似一天咧，一身大汗噶。啊，冬季都仲好啲，真系跌30几度啊！甚至有冷氣啦，都發得幾辛苦啦。我哋就算係經行揸住支馬行麵粉，咁啊行得個腳都會辛苦，都會攰啦。當然修行咧唔係咁舒服噶，認真講嘅修行咧都係好辛勞啊。不過呢個辛勞，我哋修持呢個佛法。将来所得到的好处就是了生死啊，明心见性啊。所以第四就变用，我哋依中去修行，得到咩好处呢？嗱，从我哋呢个经文啊，唔好离开呢个经文，就以呢个离苦成佛为我哋啦吓，依经修行所得到的好处。例如我头先都念过嘅，阿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咁啊，结果啦，阿观点样照见五蕴皆空咧？当然讲到先就再讲嘅，家下唔好插上去啦。但主要就系咧，能够做呢部心经。依心跟修行咧，就可以一度一切苦厄，咁啊脱苦啊！嗱，咁啊成佛咧，我就下边啦，系三世诸佛依波若波罗蜜多故，得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嗱，咁啊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喺印度个话，中国话佢就无上正等正觉，即系究竟成佛。怎样解得到那件事就解给大家听的。那么三世诸佛我不加慢了，一诸佛过去无量诸佛，未来无量诸佛，现在无量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诸佛都是以这个波耶波罗蜜多故而得证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成佛，咁啊即系话咧，我哋依照呢个般若法门修行，可以离一切苦，可以究竟成佛， 咁啊，所以本經咧講到論用呢一方面咧，就可以彌補，就可以咧得到究竟成分，係以呢個般若一法修行所得到嘅好處，所得到嘅妙用。那咁啊，第五咧就判教上，即係呢一部經係咩時候講嘅咧？嗱，我哋通常咧以天台宗嚟講咧，就有五時就有八教。我哋先講呢個五時咧，五時就係第一就花蓮時，就講呢個花蓮經。嗱，咁花蓮經咧就係佛啊。是究竟之談，是究竟之算，將佛啊一生所證的道理，是為了這個法身大事菩薩而講的。那麼小乘人在座呢，即使他有耳仔呢都聽不到，他有眼都看不到佛的真身啊，所以有眼不得見，有耳就不聞，就係愚盲嘅愚惑。嗱，咁因為咁嘅情形，咁啊佛道眾生咧就唔得廣播，因此佛咧就第二個時就係講呢個摩含時，有四個部分就包括係長摩含、周一摩含、中摩含、雜摩含。有四種王經裏面所講嘅咧，頭先我哋三法印啦，就講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就涅槃就寂靜啦。所講嘅呢啲道理，就等到呢個小乘嘅人咧，即係根起淺嘅人，雖然係冇能力吸收呢個一乘嘅花蓮大教啊。但以呢個小乘法修行，亦都可以咧了三界嘅生死，斷三界嘅見思煩惱，證到出世嘅阿羅漢果。咁但呢一類人咧，佢證出世阿羅漢果之後咧，佢就報我不辭，唔肯放呢個菩薩心度眾生，就好似發翻天嗰個五花有出。佢只行咗三百由旬，仲有二百由旬啦，佢唔行啦，佢已经辛苦啊。咁就譬如嗰啲小乘人咧，正到阿罗汉果，佢就只有自己道断。咁啊，你了了生死啦，唔关我事啊，佢唔度众生，点解会咁自私咧？因为佢未正阿罗汉果以前。佢都系个生死凡夫啊！佢都系从生死嗰时出嚟，而先超越咗呢个生死，咁啊提起呢个生死咧，佢有啲怕怕，所以佢自己了生死，正阿罗汉之后咧，佢就唔再入俗道众生，行菩萨道，所以在呢个天台宗嘅教理里边一环节咧，饮三杯酒。堕无为坑啊！可以烧坏咗嗰啲种子，咁嗰啲种子啊，我哋咧种谷、种瓜、种菜咁啊。如果俾咗火烧坏咗啊，当然啲种子就唔可以再生长啦。即系形容嗰啲小乘阿罗汉咧，唔肯发菩提心度人，就即系话咧系冇机会成佛，唔可以究竟成无上菩提。就好似燒壞咗嗰啲種子一樣，佛咧就為咗呢個問題，所以就講呢個第三時叫做方等時，方就係四方，等就係平等。咁啊點樣四方咧？就係咧包括所謂藏通遍圓，四教並合，無論大根性嘅眾生、小根性嘅眾生，都到佢哋。啊！鼓励佢哋咧发菩提心，要自度度人，先至可以咧系得到咧成佛。但系佛咧就恐怕自己啊，咁啊咁样讲咧，嗰啲小乘人咧未必 相信，所以我就假借呢个维摩居士，就我哋今日所有部嘅维摩经啊。咁啊，维摩经里边咧，第一品嘅就十个品，第二品咧佢就弟子品，好似第三个菩萨品啊。一般嗰啲声闻弟子啊，同埋嗰啲权位嘅菩萨咧，咁啊俾佢闹到啊一个思想性。咁啊品咧，假借一个居士嘅身份，系批评嗰啲出家人，呢啲小乘人。那些权位的菩萨不发大心度众生，我们招麻烦了，所以《维摩经》里面有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叫为诸众生作不请由，度众生不用人请的，所以他有缘我们就要度他，像他讲经说法开始我要度他，咁既然为诸众生作不请由啦，就已经将呢个大乘菩萨自度度嘅呢个大慈悲心，各种嘅伟大咧，已经发挥到啦吓最高嘅境界啦。咁但系咧，好多嗰啲发生嘅咧，佢系有相喎。我今日度咗呢个众生啊！我今天做了几件佛事啊，我又捐了几件事的帮边道啊，就有了这个相，有了这个执着，虽然没有了这个我相，了了生死，还有这个烦恼啊，依存在，对于这个究竟成佛这条路呢，仍然是未曾究竟达到，所以第四次就讲这个波野事。咁啊，六百卷大波野经，仲有其他咁嘅圣篇王问波野啊、金刚波野啊、文殊问波野，仲有八部咁多个波野。波野就谈空，但呢个空唔系话乜嘢都唔使做喎，咁啊空啊嘛，我就唔使拜佛啦。但我又呢个大错特错，呢个空唔系叫佢乜嘢都唔使做，所以你千祈唔好误会啊。这个空呢就破你们的执着，即是不要不负责，好像有人呢他买一块烧柱有办法，有求他的仔呢有办法，求他的心腹三两的男书，哇那么给他的要求啊，那么你这一块烧柱有值得给他的钱呢，一块烧柱是十分八分，就算买给你这个比一百几十元而已，咁佢一百幾廿蚊又就求你個仔發達，又求你個生活生活個男孫啦。咁呢條數呢個比例唔通嘅喎，呢個比例咧唔合乎呢個邏輯嘅喎。即係咧呢種就執着啦，就係固執啦。所以在呢個波耶時咧談空咧，就係破我哋嘅執着，破我哋呢個情執。咁啊點樣破法咧？當然咧。家之又開始咧，仲有好多堂啊，咁就慢慢咧就幫人哋介紹。咁所以咧講完呢個波野，蕩盡一切人個執着，以呢個真空絕代個空理啊，破除一切嘅執着啊，咁啊最後咧就發花蓮菩提啦，到咗發花會上咧。若有文化者就无一不成佛啦。第二品个方便品，若人入呢个塔庙中，乃至一举手，或伏小低头，如是诸人等都皆成佛道啊！乃至童子戏象沙为不答，如是诸人等都皆成佛道啊！即系话有一个人，佢入到呢个庙里面。对住佛菩萨，佢唔信佛噶，佢未必信佛噶。但佛菩萨嘅庄严，佛典嘅庄严，佢就佢嗰一睇咧，佢心系欢喜心，佢未必拜，就咁啊点点头，或者佢嗱真系好旺错喎，即系佛就好庄严，系咁样嘅啫。佢都种下呢个善根咧，佛都为佢受记啊，将来都可以成佛。那啲童子细路仔啊，沙坑啊，嗰啲十岁八岁嘅小朋友， 都唔錯嘅，幾年前嘅啦。咁個沙灘遊者個個都唔著衫，著波幾條。咁我又唔想咧喺個沙灘度又玩泥沙，咁堆啲泥沙好似個塔咁咁高。咁佢就話：呢個個塔啊，我哋擺翻，我哋擺個塔啦，成班細路仔要頂嚟個機用沙灘嘅高高個塔，因為佢個心在於呢個塔，唔係當佢係泥沙，佢當係佛塔。咁啊，成班細路仔個個都唔著衫，唔著光脱脱嘅。但係咧，佛陀三咧唔會怪佢冇禮貌唔著衫，但係佢呢個心咧，大乘佛法就講心啊，佢呢個心自性，佢出發啲眼字，佛都為佢受記，將來可以成佛啦。所以《法華經》咧，就佢就開權顯實。就无三归一啦，发花以前都系方便接引众生到个发花会上咧，全部都为佢受记啊，通通将来可以成佛。嗱咁啊，涅槃咧就个符嘅含相，相就相住就我哋嘅理体。我哋想修行正到呢个理体咧，就要自戒。有戒嘅力量，先至可以断烦恼，熄灭贪嗔痴，可以得到正无上菩提。所以《涅槃经》咧，就四个字，全部经嘅道理，无论扶持呢个戒律，依戒嘅修行，就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咧，正到呢个常住不灭嘅真心。咁啊，最后咧，讲完佛理就涅槃啦。直到一代時間，嗱咁啊，此一部《心經》即係《波野部》咧，在呢個五時中，屬於呢個第四時，就屬於呢個波野部。嗱咁啊，以上咧就將天台宗啊，我哋簡簡單單收入好多天台宗重要嘅道理，亦不過一家都冇人用噶啦，都唔輕易就都古老嘅。多得只人簡簡單單依規矩咧，同大家講下。嗱咁啊，下一次咧就開始入經文，就係講觀自在菩薩。佢點樣自在咧？其實觀自在就係觀世音菩薩。佢點解唔用觀世音？佢用觀自在。咁啊，自在同世音有乜嘢分別？分別嘅地方在邊一度？咁啊，今晚咧已經就過咗一分鐘啦。咁啊，下星期咧再講啦。咁啊，少啲快啲啊！係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心极乐波，南无阿弥陀佛。我咁下星期再见啦。